这个我接下来啊，我想要跟大家谈一谈，还是不与艺术有什么正相关的事情啊？反正今天大家就死心了吧啊，没什么艺术好讲啊。这个我想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些事情啊，就是我一直觉得啊，我们学中医的人呐、啊，不要说学中医的，说不定学医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也说不定啊。很容易在人格的部分，在某一个向度啊扭曲的非常严重，然后呢，扭曲了之后啊，最后的结果是害到你自己的身体坏到不行，就是你自以为啊学了医术啊可以这个保健强身，帮助家人救助全人类，结果呢搞了半天自己先第一个毁掉，那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学医者常常面临的风险啊，还是想要跟同学分享一下。当然，我也是刚刚讲过说，说我如果要让这个班快速的能够缩小，因为我跟你讲，其实快速的缩小比较不跟同学有情绪上面的伤痛，因为你知道啊，我的班其实不管怎么样留住学生，其实到最后学生都是什么100多个人，只剩下30、50个人了。那你用一年的时间才慢慢发现，原来这些都不是我要的，你何不如第一瞬间就分手比较爽快，对不对？那可是要做到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很要紧的一件事是我本人必须够诚实。那如果我能够，就是就像我昨天在跟庄子恪同学抱怨的一样哦，我就说，如果我能够在第一堂课就要求自己。用我平常上庄子课的那种情绪来教书的话，说不定有一些同学呢，在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就可以发现，这个教书的人跟我真的波长不合，那就可以放弃我了。那这样子的话，在你付钱以前就放弃的话，我就心里头比较没疙瘩，因为不然的话，付了一段时间，觉得越学好像越觉得。不太舒服耶，就听他讲话哦，总是觉得，怪怪的，就是这样的心情，要慢慢累积到一个点，终于黯然离去哦，我就觉得不要如此，好不好？因为中医这个东西啊，绝不是天下只有我能教，《伤寒论》放在那边2000多，快1800年，这东西网络上随便下载就有，对不对？而且我自己教书也一直觉得啊。我带各位同学读这本书，其实同学你会发现得到，就是我可能带你读了几个汤剂以后，你发现这个书它有一个大概的规律，它的写作规律，那你就会忽然发现，哎，好像这个人教书，他告诉我说这个要加这个要这样子，那个要加那个要那样那样子，然后我就发现其他的篇章我自己看，哎，也有一种触类旁通的感觉，我好像可以了耶，那可以了就走了嘛，对不对？就是我是以推学生赶快离巢。我当做我教书的成就感的，对不对？就是因为如果我只在那边感觉这个学生又不要我了，我不是很伤心吗？对不对？哦，他成长到可以离巢了，我心里比较坦然吧，啊，自我安慰一下。但是基本上我的目标也是如此，就是同学发现，哎，好像学到这个点我自己可以了，那就可以马上退班了，所以不用多留啊，不用多留。我说我这个班呐，如果能够上到最后的话，是为了懒人而存在的。也就是你懒得读书，要我把这些书先帮你读了、消化好、整理成讲义了，然后来报告给您听，啊，那我陪各位老爷夫人读书，我很会，就是当一个小书童的氛围而已啦，好不好？那至于说《伤寒论》，我觉得我们地球上面各大名医很多很多，然后人人都会。所以不用靠我啊，就是我这个这东西放在那就放在那儿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有我没我，大家都一样可以学啊。就是网络上可以看到的课程已经够多了，然后大陆这些很好的教授的这些上课的稿子以及录影都拿得到的啊。所以你会发现，你原来这个东西是有免费的管道，就可以在网络上乱抓一通就可以取得的。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就是这么回事而已，所以差不多差不多就可以抛弃我了啊。那我刚刚说我要回到一个，我今天 一直在要求自己要做到的是诚实，要那么用力要求，你就知道我平常有多不诚实啊。这个，我就觉得，在中医的这个世界里面混着混着啊，看到的一些现象，其实当年一开始我可能会有一些困惑啊，但是日子久了也就心里头渐渐明了了。那我记得我在教慢慢教的这个班啊，教到某一个时间带的时候啊，我忽然偶尔会跟同学说一句话，就是会跟同学说，你学中医的动机啊，恐怕是为了名利权势来的吧？就是说你那每一个人可能自己以为的动机，就我学中医是要健身，是要健康，是要帮助家人，对不对？怎么会想到名利权势是这个四个字去呢？是不是这个教书的人有点个性太过于偏激扭曲了呀？那我是觉得我看到的一个学中医的人呢，有一个怪现象。这个怪现象呢，就是这个人呢，平平一个家庭主妇，平常呢，他讲什么话，老公也不听，小孩也不听，他是在家里面没有什么权威的，啊。可是呢，他学了中医以后不得了了，他忽然觉得自己很有权威了。哎，你怎么晚上11点还不睡觉？这是肝经的时间了，要睡哦，对不对？哎，你怎么在吃生冷？你已经体质很寒，月经会痛了。你个死女儿，还在里面吃冰啊？然后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你知道，就是他开始有很多奇怪养生宣言会在家里面乱发布了。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学了中医之后啊，这个人在家里面啊，权威大增。所以，如果说我这个课啊有什么对同学的期许的话呢，这就是上联，这个医学莫应试啊，就是你不要拿这个中医啊来贴补你的权威角色。这件事情啊，我是说，你如果要让个性变偏激的话，学中医是捷径，就是你会越来越讨人厌的。而这个东西呢，又刚好是我们医学界的超不良风气。这是不分中西医，我就说像我自己啊，觉得是有经方下去哦，我们不是传说中的一剂之二剂矣嘛，对不对？疗效如神，所以可能我们对中医有兴趣的人啊，会觉得中医是一个很奇迹的魔法。可是呢，如果你问我呀，我就说中医有什么奇迹的？就是一个方啊，用了1800年。它的所有临床我们都掌握纯熟了，那当然该有的效果就会有嘛，这有什么奇迹的？理所当然，你不好才奇迹嘞。这是中医的世界，我觉得我很少看到奇迹，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呢，因为我自己是西医院长大的小孩子啊，我从小是住在国防医学院的眷村，那我回家就常穿过三军总医院汀州路啊，那个时候回到家。那我从小就在西医院混大的，那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西医的世界才是常常能够看到伟大的奇迹，因为呢，我家里面我爸爸是西医啊，因为我们做西医的常常会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人类的科技文明啊，并没有发明到可以医好你这个病。就是还没有进步到这个程度，就你得这个癌，我像这个，我们也知道，平均统计起来啊，这个存活率只有3.5%之类的，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也知道是应该是医不好的啦，好，就是然后呢，你这个感冒，我们西医的话怎么会医嘛，对不对？就是开一点缓解症状的药，让你回家睡去吧，是不是？喝开水睡觉啊，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明明觉得以我们目前拥有的科技力啊，是医不好你的。可是病人居然好了，这个奇迹的不得了啊！因为你知道，医生在外面对病人讲话说你要接受治疗啊，不然怎么样会恐吓你、威胁你。可是我们自己家做医生的，我们怎么能恐吓、威胁呢？对不对？我从小的家教是什么？我感冒发烧，我爸拿个感冒药，什么退烧药给我，他说儿子呀，这个药啊，你可以吃进肚子，也可以丢进床底下，效果一样。然后呢，我的那个继母啊，就是啊赶论文还怎么样，刚好，我们中医讲是感染少阴病，喉咙痛，扁桃腺发炎，然后就急着要冲出去药房买什么什么金霉素还是什么霉素来退这个炎。然后他冲出去，我爸在就跟我讲说："这个疯女人， 吃死它呀！就是它根本就不觉得这东西有效，因为的确以我们中医来讲，少阴病的喉咙痛，它那个消炎的抗生素都没有用的。但是我爸爸西医也晓得啊，所以我们家就是，所以我都觉得西医啊能够让很多人康复起来，这是奇迹。那奇迹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开奇迹课程啊。奇迹的原理呢，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你需要有一个信赖的偶像存在。我这样说哈，就是如果以我们宗教界的统计来说，是这样子，就是宗教，比如说基督教系的有天主教，有基督教，对不对？那基督教因为比较严守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义，所以是不要你崇拜偶像的了。当然，教堂里面挂一个十字架，吊这个耶稣杆，我觉得那也算，对不对？但是呢，相对来讲呢，在天主教的世界，这个部分比较松懈，就他们可以拜到圣母玛利亚之类的这种相关人士去，对不对？所以就多一点东西可以拜，就像我们台湾民间这个庙里面有多一点东西可以拜，对不对？结果奇怪的呢，就是。这个同样是基督教系，天主教的世界发生的奇迹率远胜过基督教。也就是说啊，如果我们一个宗教学的考证来说，就是耶稣基督当年叫人不要拜偶像，我相信一个心理学的角度去检证的话，我想它的原始的意涵可能是告诉我们人类，真正的上帝、真正的力量是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外求。我们要向内在去挖掘自己内在的力量、跟宝藏以及智慧，我觉得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教条。可是我们人类，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还是很容易心向外的。那当我们心向外的时候呢，对我们的意志、精神结构来讲啊，把权力跟威力呀、投注在你信任的某个别的东西上，反而比相信自己内在有力量要容易。因为我们人其实，在基础信念上面很容易否定自己的，对不对？所以呢，比如说像我们西医的世界啊，也不是我们西医的世界啦，我又不是西医啊，就是我看过的西医的世界，就是为了病人的疗愈能够顺畅，医生是欢迎病人把他当做神的，因为你把你的信赖全部寄托在我身上，我变成了你的权威角色。然后我告诉你，加油，你会好起来。然后他有的时候就会发生奇迹而好起来。对，就是能量外部化投射，再回到你自己身上。可是这个能量能够外部化投射，再回到自己身上的这个所作所为，基本上是因为我们人已经失去了相信自己内在有力量了，所以才变成采取一个，你要说是方便法门或者是偏门。都可以，但是就是现在是已经处在这样的一个世道之下了。那么，所以呢，因为我们西医的世界理所当然的，身为西医啊，就扮演起群众心目中的权威角色或者是偶像。那这样一个社会风气引起了之后啊，我觉得每一个人心中啊都有共通的业障我执哦，就是你一旦开始学医了，你就觉得人家应该多尊重你一点。因为这个社会上面理所当然的，今天的世道是理所当然的去尊重一个疗愈者。那这样的一个世道，其实我并不觉得是很正常的，因为我觉得，医术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像修水电一样。那你呢？如果家里面水管阻塞了，叫我去帮你通一通，那我有能力帮你通就通，总比自己通你的厨房变喷水池要好，对不对？但是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那至于说疾病的源头，常常是那个人自己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心理的因素造成的。那你说医生能够真的教化一个病人，到时候你家不要每次都丢那个什么渣渣去把血管堵塞吗？其实也是有点难。当然，这个当中又岔出一个话题，就是吃什么比较健康，怎样可以养生这个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又是一个我觉得非常不可以讲的问题。因为啊，什么人吃什么东西会比较健康是不一定的，对不对？所以很难说。我就觉得我对我这个课程未来的这个那个愿景啊，幻想的画面， 我就会想到说，哦，我可能在介绍一位药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人讲话有时候就像第四台卖锅子的一样，什么东西讲的接客，这真是太神了，对不对？我很喜欢推销东西嘛。那这个，然后呢，讲他讲，我就说，哇，这个五味子很补肝补肾，然后你就想，哦，好好好，我回家从此以后买点五味子泡的酒喝，然后说枸杞子对人很好，我不枸杞子我也要买啊，然后我说黄芪怎样可以增进肠道免疫力，好，免疫革命要吃黄芪，然后你吃了那样吃一大堆就，然后到最后你会听到我说，其实吃你最爽的东西，让副交感神经提振最顶最最补，然后你就会发现之前都被骗，对，就是因为。怎么样过得让自己充满幸福感，才是让身体健康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能得到这种真心的幸福感的话，怎么搞也没有用，对不对？像现在有很多的养生狂，就是养生狂人呐、啊，对不对？就是每天呢、啊、早上起来强迫自己要跑步，然后呢每天要游泳又多找，对不对？我有时候遇到这种养生狂人朋友啊，我都会问说，你难道没有经验到一个事情吗？就是说。你的身体告诉你他累了想休息，你还逼着他去跑步；你的身体说他饿了，你还说这个不健康不能吃；然后你的身体说怎么样，我想睡觉，不能睡，对不对？就是每天都在熬这个身体，把身体虐待来虐待去的，说这个很养生，对不对？你要身体好，你听听他怎么说呀，不是像什么霸道父母一样，你给我去念台大，对不对？那人家不爽念台大吗？是不是？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养生狂魔的这种行径哦，也是很可疑啦。尤其现在的那个营养学的观点又是乱七八糟。我不是要说营养学观点哪里错，只是比如说前些年，对不对？不是说什么吃米要吃糙米比较健康，然后最近又有人提出问题，然后有新的论点说什么吃面粉千万不要吃麦麸面包，然后要吃白面包什么，又有这就像转来转去扭来扭去，然后反正每一个人都隔了15年，发现我之前上当了。对，是不是之前什么怕吃猪油，什么说血管会阻塞，怎么的，胆固醇太高，然后现在又新研究报告说什么胆固醇高的人不得癌症，对不对？就乱搞一通，所以这种时候你到底要相信什么，就没有真理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纯中医的角度来看，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没有共通的真理，对不对？我们必须为自己量身打造自己的食物。因为地球上面有很多极端健康的体育健将，都是超级偏食家，完全不养生。比如说像日本那个大家公认下盘最稳的铃木一朗选手，那是根本是不吃菜的，对不对？就一直吃肉，然后之后迷上吃荞麦面跟乌龙面，然后之后最近又迷上咖喱饭，最近又迷上啃面包，就完全就是碳水化合物生物这样子。就是你完全就是他身体很好啊，大家看他一蹲下就觉得哇，这个马步太帅，是不是？那或者是日本有一个啊、哦，好像在这个2008年奥运得了银牌的体操选手，那体操选手体能一定要很好了，对不对？那个选手的口头禅是什么？我凡是绿色的东西我都不吃。你们如果是养生狂的话，看那个得银牌体操选手怎么吃饭的话，你都觉得他早就死掉了。就是不吃绿色的东西，然后没事干嘛？啃巧克力。就是养生例外那么多，你还好意思养生吗？而且呢，你自以为很养生，吃坏的又比吃好的多。就是比如说这个，我现在其实我这些东西，我现在这样讲，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台湾好像很流行什么蔬果养生之类，对不对？就要吃很多青菜水果排毒，对不对？那就这个排毒呢，变成什么样的状况呢？首先是如果一个个案来说的话，比如说我的小黄助教有一次跟我讲啊、哦，他网络上有认识一个朋友，有一个部落格讲他如何养生之类的，然后呢，他就说什么啊，吃青菜水果排毒真好，从前感冒呢都要病一场，现在感冒只会喉咙痛，我果然变健康。这一这伤寒六经传遍，这有变健康吗？这是从太阳穴到少阴哎。那这个还有过去我们台湾流行的一个什么，应该要什么少吃一点盐，对不对？因为钠离子会对那个肾脏造成负担。可是其实钠离子会造成负担，是因为没有一些钾离子来帮忙的关系，它会有负担。钠钾离子平衡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多负担的。所以如果你的盐是吃天然的海盐的话，基本上还蛮平衡的。所以你吃咸一点没关系，因为你如果要说证明在哪里的话，你去成都吃一顿饭，你看看。 那个咸味是台湾一顿饭的3倍咸，那个什么菜上面浮了那层油这么厚？那你看成都人比台湾人死得快吗？没有嘛，对不对？紧张什么？那可是嘞，现在台湾人呐、啊，肾衰竭的人呐、啊，已经过半数，趋近80%是钾离子中毒，就是吃盐吃得太少，青菜水果吃太多。因为钠钾离子是钠离子这么多，钾离子这么多，刚好平衡，肾脏没负担。那你钠离子压到这么低，钾离子吃这么多，肾脏还是很有负担，而且那个催化肾脏衰竭的速度比你吃很多盐还要快。当然，精盐的话是只有钠离子没有钾离子，那是有负担的。但是如果你用的是粗盐、海盐、盐盐的话，无所谓吧。所以就是大家养生来养生去，有时候都把自己推到火坑，对不对？那胆固醇的问题，对不对？就台湾多少人因为胆固醇摄取不足造成癌症？因为胆固醇够多的人非常不容易得癌症。那这个胆固醇很稀薄的人哦，癌细胞很活跃，所以这个我就觉得心脏病啊，不是梗一下就死那么轻松，对不对？你为什么非要搞到癌症去？是不是？就是好像越补越大坑啊，是不是？所以很难说，还有什么纤维什么对身体好，对不对？我说这东西也很奇怪啊，因为我们这边嘛，从前有一段时间，因为我自己也是心里有疙瘩啊，就是觉得好像现在的那个买菜啊，农药很多，就想说少吃点吧啊。那少吃点菜这么一讲呢，助教也不太吃菜了。那时候陈助教就说，人家说纤维通大便的，哎，我一年没吃一口菜，我大便是通的呀。然后呢，还有我们那边助教有一个超级偏食狂小方助教啊，就我们班吉祥物，今天没来。那这个就小方助教的话，他也是完全不沾蔬菜的，而且他不是这一年的，他是常年。那你说他有便秘吗？有肥胖吗？就都没有。但是你如果他吃了饭，你要拿营养学去检证的话，这人也应该早就死了吧？那你说吃了很多碳水化合物，一定会胖吗？我想也是不一定，对不对？因为你看大陆那边很多人吃饭就端那么大碗饭在吃，然后吃了之后也是瘦瘦的啊，对不对？我跟你讲，科学这个东西是这样，有一个例外就要叫伪科学，那更何况有很多例外，对不对？所以这都是营养学的观点，常常都是伪科学嘛。那这个，那至于说纤维多好不好，我觉得要看这个人的肠胃啊，吸收力好不好。因为纤维多的话，就把营养也搅在里面，你肠胃吸不到，所以纤维多代表你吃东西要吸到营养比较费力，你人比较累，所以不见得是一定好，我也不说一定不好，但是就是不是绝对的，那差不多差不多就可以，甚至我还是回到一句话，吃你爱吃的东西最好，因为吃饭有爽到，那个幸福感对自律神经好，对免疫力好，有爽到很好。啊，这个，因为如果是就是好像很挣扎、很用力的养生，其实我是觉得养不出所以然。那当然，这个地方是有一点岔题了啦。啊，我要讲的是说，学中医的人常会，学医的人常会落入啊这个上下联的问题。一个就是他借着学医啊，去让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这件事情最病态的状况呢，就是去觉得，我学了医，我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人。你知道，因为学医好像关系在帮人治病，对不对？关人治病就帮关系好像救人嘛。那救人就会让人觉得自己是个比较好的人，因为我对社会有帮助啊，对不对？那觉得因为自己会医术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人呢，这件事情我从来都很不认同。为什么呢？因为医术它只是一门技术。那血管不通，我跟你讲，吃这个东西可以通，对不对？比如说血管堵起来了，什么东西可以通啊？吃火药可以通，就是木炭粉、硫磺跟硝石这三个东西磨在一起，不要一起磨会爆炸啊！但是分开磨再倒一起啊， 到时候就直接 对不对？可以吃的人体通了啊，吃火药会通，每天吃半公克、1公克，冠状动脉通很快。那可是呢，你知道怎么通？这只是好像这个家庭主妇知道这水管不通要倒通了，对不对？这个不是你道德上有什么伟大，对不对？就像是我会开车会让我变成一个道德上比较伟大的人吗？不会吧？或者我反过来讲， 如果我不是中医，我不会中医，我就是一个比较差的人嘛。就像我这个人呢，天生就是跟开车特别没 feel，我不管怎么学开车都忘光，我越学开车越是晚上做噩梦，梦到我不会开车。然后我有一次啊，找一个邻居教我开车，开了半年，然后觉得会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上了车，油门跟刹车都分不出来。那好，我是开车白痴。那请问，我要因为我在开车这件事情上很白痴，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差的人吗？不必吧。那中医也是一门技术，可能有的人他就是那个脑筋哦，比较适合学，所以他可以学得很好。那有些人他可能脑筋上面就不是那么适合，那就学得不好，这都没有关系，它只是一门技术而已。那我不希望啊，我们会用这门技术来哄抬自己的存在价值，因为这样子一方面以一个直接会伤到自己的事情就让自己骄傲，而更不好的一点是我怕的是啊，我们人之所以会渴望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好的人，之所以会渴望自我感觉良好啊。其实是因为我的自我感觉不良好，你懂吧？就是说，一个像我这么高，这180公分左右的人啊，不敢说180啊，180公分左右的人啊，其实不会想要长高。那会想要长高的是谁呀？矮冬瓜嘛，对不对？所以呢，会想要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其实他在基本信念上往往是自我感觉不良好的人。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啊，就是不要说这样的人，因为我就曾经是这样的人，就是我曾经就是因为陷入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困境，造成我学中医越学身体越坏，就是我因为自我感觉不良好，所以我以为我学了医术，然后我推广中医，然后济世救人，我的自我感觉就会良好了，结果我发现这完全是一条错误的曲径，它把我搞坏掉了。那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庄子的学生一定不用我再讲，因为我已经讲到他们耳朵都长茧了。但是这个东西我在庄子里面就讲说，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真的是我在啰嗦。可是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我讲100遍都不嫌多，因为这个东西我称之为啊，就是负面的自我感觉、负面信念引起的代偿反应的问题。那这个东西我先搁着，我要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课堂的要求、希望的下联讲一讲这个。医学莫成一事啊，下联是见人多矫情。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甄嬛 嗯， 传》里面华妃讲的，对不对？很好，拿来用啊，当做人生格言。这是你知道什么东西在我们学中医跟见人矫情有什么关系啊？我是这样说，其实啊，我们就像我自己啊，或者是我们从前。班上有一个常备助教樊助教啊，就是同学如果想看病的话，找樊助教聊聊，就是不要来跟我聊啊，就是这样子。我跟樊助教常常有的时候啊，两个人互相看着啊，心中一阵心酸。怎么讲呢？就是我因为会了中医，所以我学会了犯贱。怎么讲呢？就好比说这个某某先生或者某某太太啊，我们叫他 A 先生或者 A 太太好了。如果我不会中医的话，这个人压根儿就是我讨厌的人，我也不会接近他，也不跟他聊天，不会跟他吃饭、看电影。可是呢，只因为我会了中医了，他有病了啊，我就来说啊，帮你把脉，啊，说你要加油啊，鼓励他一大堆，讲一大堆励志格言给他听。就是明明是我不爱的人，只因为我会了中医，我就要拉在身边跟他聊半天，还天天要见面，3天2头要见面，我见不见呐？对不对？明明跟这个人相处，对我来讲一点都不是享受，是折磨。可是我会了中医，我就心甘情愿去接受这个折磨。那这件事情你不觉得很矫情吗？就是对自己诚实的人、讨厌的人就不要见，这样才健康，对不对？等到我有一天撑得住了再见，现在还撑不住，不要见。可是呢，学了中医之后呢，就会开始矫情了，就会觉得哎呀。他是有需要的人嘛？那我又是有能力的人嘛？那所以呢，就不妨看一看嘛，也当做磨练医术了，就是自我合理化很多，然后结论就是跟你讨厌的人在那边相处。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现在我们要开始踏入中医的门啊，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其实你根本平常不想理他的人，可是你们发现会中意以后，你开始会理他了，对不对？不会啊，有人很稳定很好，没有犯到这个，我当然犯掉，我很可怜。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自以有了中医就自以为自己撑得住这个人，然后就变成受害者，对不对？其实这个人还是原来那个人，还是那个你很讨厌的人，可是为什么有了中医跟他很有的聊？对，这是一个很讨厌的问题，而且为什么上面要写结仇呢？因为呢，我觉得如果啊，今天我们不是在上庄子课啊，可是呢，我觉得庄子里面有一句话啊，是很可以跟大家一句话就分享完的，就是庄子里面的人生成功论，就是我想市面上有很多书告诉你怎样可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对不对？那人生成功论在庄子里面只有一句话。而且这句话，我觉得是至今为止我验证的结果，发现还没有例外。所以这句话在我目前的人生发现，它还不是伪科学。是什么呢？他说，人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分得清楚，什么人事物是你影响力范围以内的，什么人事物是你影响力范围以外的。然后，如果是你影响力范围以外的人事物，就不要想，也不要理他。就这么简单，因为你影响不了的事情，你会挫败，你就会一直有挫败，你人生一点都不觉得成功。那你如果不去影响你不能影响的东西呢，你就没有挫败，没有挫败，你活到死就觉得自己一点挫败都没有啊，好成功，对不对？这是颠扑不破的人生成功论。那这一句话呢，怎么在生活中怎么实践呢？就有一次啊，我的陈助教跟我在讲一件事，就是他跟一个人的关系变得很不好，就对那个人觉得很不舒服啊，不舒服到好像，就是根本就已经是没有办法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出现的状态。简单来讲，就是到达不共戴天的层级啊。那你说这个不共戴天是怎么达到的呢？我就跟陈助教闲聊一下。你确实，你知道要跟人变成不共戴天，你知道有多简单吗？就比如说，这个人是他同事啊，因为我现在在讲人家坏话的时候啊，人事史蒂夫都要改一改啊，因为我一天到晚被我身边人这个警告说，拜托你不要再把我在你上课上乱讲一通了啊，所以我现在都说有曾经过更改的哦啊，不是陈助教啊，反正是同理啊，这个。然后呢，就说我说，比如说人是你的同事，对不对？那这个同事呢，你看他有点地方不顺眼，那你就劝了他一句。其实，在你劝他之前，这个不顺眼的感觉，在你心中那种不太满意的感觉，可能只有一，因为到底是人家的事，对不对？他的缺点是他的事。可是呢，你劝他一次之后，发现他不改，你那个情绪就由一变成三了，对不对？这个可以理会吧？然后呢，你这个又不死心。又怀着这个三的情绪呢，去劝了他一次，那当然劝的就更加的，好像能量上比较恶劣了，对不对？那人家听了就更加的不想理你，对不对？更加的不愿意听你的话去做，因为你已经在指责他了嘛，所以他就，你就会发现，我那么用力讲了，他还是不鸟我，然后情绪就再乘以三，就变成九了。啊，那同事嘛，总是三天两头见面嘛，那你又不死心，讲了又讲。那三乘三，再乘三，再乘三，然后乘到81，再乘到243左右的时候，就是破200分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不共戴天之情。所以各位如果学了中医啊，我觉得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搞清楚那个人是不是想要接受你的话的人。如果他不是，你一犯到三，你就已经要说阿弥陀佛，我犯错了。你知道你不可以再有下一次了，变成九，变成27，变成81，243到达不共戴天。然后后来我有一个年轻的小朋友啊，他跟我讲，他有一个仇人，他有一次在车站看到他，就忍不住痛哭失声了。我说这个是五雷轰顶天谴等级的啊，那你知道五雷轰顶天谴等级的这种情绪有多容易达到？就243的程度，对不对？再乘以三，再乘以三，破2000，就是五雷轰顶天谴状态。所以啊，你要会中医，然后去跟人家啰里吧嗦一些东西，很快可以不共戴天，很快可以五雷轰顶。 那这个对你自己的健康，你觉得很环保吗？哦，我想算了吧，对不对？因为你永远会遇到，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个伤寒的人感冒药很好用，可是你跟他讲，他还去看西医，对不对？这样的人，然后你如果劝了5次、6次、8次的话，你就五雷轰顶，是不是？多可怜，对不对？学中医的人真可怜。然后呢，最惨烈的状态，这个最惨烈的状态也是我经验过的，就是这个 A 加 B 了，这还可以相加的哦。你知道 A 加 B 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人的自我感觉不良好的信念群，简单来讲就是有罪的自己跟伟大的自己产生辩论战的问题。这个东西是心理学里面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最典型的状态称之为躁郁症人格，也就是说。可能一个人哈，在他的童年时代，哎，我不要讲别人，讲我自己啊。我觉得我一开始就是一个从小的生活环境让我变成一个有很严重的存在危机的人。就是说存在危机就是就常常会觉得自己不值得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的爸爸妈妈在我4岁的时候离婚，然后后来我爸就娶了我继母，然后我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然后生活在一起以后，因为我继母那个人有点爱面子，她很怕人家知道她先生有拖油瓶。所以他就告诉我说，他们两个就商量一下啊，然后就告诉我说，这个，如果有人打电话来找我继母的，我就要说我是别家的孩子，就是免得我继母觉得尴尬。所以我从小就要说我不是这家的小孩。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是我妈妈为了追求她想要的人生抛弃我爸爸，所以我爸爸其实在跟我继母结婚的时候，他疗伤期还没有结束，他还是每天都在心情很郁闷的状态。那心情很郁闷的状态，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他生活在，因为我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是很可以乱发脾气的，因为爷爷奶奶很宠我。可是我到了跟我爸爸是跟继母单独生活的时候，我发现我只要跟我爸爸一发脾气，我爸就大翻脸，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力气去理我的情绪了。所以我就4岁开始就要学会，原来我在这个家不能表露任何的情绪的。所以我在这个家，我从4岁开始到20几岁都是在演戏，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我表露任何情绪，他们都不会理我。我后来很努力的，在考大学的时候呢，想要表露一次情绪，就我想念心理系，叫他们不准我念，叫我去念工业工程管理，就念第3年就考掉了。就我就发现，我表露自己的意见或者情绪，是我想要什么，根本没有人理我，就是我根本是不会被理睬的。然后从小要告诉大家我不存在，然后就是在那个家庭环境里面，我一直得到的一种讯息，就是好孩子就不存在的孩子，好孩子就死掉的孩子，然后就那种感觉，就是我不能存在，我的存在是不被允许的，就那种感觉。然后我到后来交大念到第3年不念了，然后想说，跟家里面很用力的讲我不念啦，他们总要看到我了吧？结果没人理我，就是我爸爸说，你看你哦，不念你继母多生气，我继母说，你看你不念你爸多尴尬，我还是最不重要的那一个，你知道就是你知道那种存在危机，所以我的这个有罪的自己的意识是一直在那里的，就是我好像永远都会有一个。不安就是我到底是不是值得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可是你知道，因为我有这样一个负面的信念基底，所以呢，我就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变成一个极端爱现的人。因为我会好像要很努力的做一些什么表现，要做什么事情做得很优秀，来证明我是值得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是这样的一种信念结构的辩论战。就是我好像要试图驳倒这个我是不值得存在的这个信念，所以很努力的要表现得很好、很用力，然后要做很多善事什么的，要甚至积很多功德之类的事情来证明我是值得存在的。就是伟大的自己的信念跟有罪的自己的信念的大战争。可是这个东西陷入的最惨烈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内在的信念结构在战争的时候，他们不会对消灭，反而会彼此加强。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跟你意见不同，你不要跟他吵架，他意见没有那么坚决，你吵了之后反而更坚决，对不对？是不是？一个人的意见或者观念、信念这一群坨坨啊，我们说我执的坨坨，是你越跟他打辩论战会越坚强的，对不对？所以简单来讲哈。什么叫做信念的辩论战呢？比如说，现在已经科学可以检测出来了，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觉得大家都不喜欢他，然后他就说：“我现在要什么？看了一本书，叫做什么？那个叫人信念结构那书叫什么？秘密啊！对对对，看一本秘密，就想要有正面的信念啊，就要告诉自己我是很美好的，大家都是很喜欢我的啊。”睡觉的时候对自己这样催眠催眠，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他的生理状况被机器检测的结果是免疫力极端低落。自己跟自己打辩论战的时候，是免疫力超低落的时候，我的整个身体是这个东西拖垮掉的。就是我在教书教的有点成就之后，我忽然之间沾染的那种，哦，我可以帮助很多人的那种想法。然后就因为我一开始2006年开始教书，我一直是2006到2008年，我一直觉得教书是只是自得其乐，就我想读书嘛，那你们给我钱，让我读书给你听，好啊，很好。就那时候还自得其乐，可是等到这个商品的那个名气做得有点大了之后，我就开始有一种多余的幻想。因为外面的中医师，我也觉得我被带坏啊，把责任推给他们，就是什么中医救世界这些论点，对不对？我就觉得我可以救世界。就你知道，开始在建立这个伟大的自己的时候，就开始变成自己跟自己在辩论战，好像随时都要帮助很多人，要积功德那种感觉。那当然，我那个状态是太严重了，但是我觉得，我跟你讲啊，人在助人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的助人的一件事就是我过得很幸福，然后如果你对我的幸福有兴趣，我可以分享给你听我是为什么能够幸福，这是一个很正面的。可是同样是助人的活动，它有可能是这个东西造成的。你看啊，人在助人的时候啊，我在帮助你，对不对？就会有一种自我良好的感觉，是我比你优秀，对不对？这件事你需要，我不需要，所以我在帮助你，是不是？所以那个我比你优秀的那个信念结构会被加强一次。可是呢，我在帮助你的时候呢，我比你低贱的信念结构也会被加强一次哦。如果你是那个辩论战，就是说，因为呢，你想想看，我这个宝贵的时间，如果我拿去吃饭、看电影，我可以很快乐。我偏偏要来奉陪你，陪你讲话，陪你听你的心事，听你诉苦，就把我的时间糟蹋在你身上。这不是就变成你值得我不值得吗？就是我很低贱的信念，对不对？这个东西会完成我很低贱这个事情，所以我很优越跟我很低贱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行为模式，这个有好几个路数，其中一个路数叫做救世主情节，心理学叫做 Messiah Trap，就是你好像就是救世主，对不对？就是说救世主情节这个东西。那另外一个呢，发作的路数是什么？躁郁症，就他的信念结构拼命的在对打。你觉得躁郁症的患者很妙，他其实基本的那个负面信念一直都在那里，可是他会很努力的表现得很好，然后表现很好，他就露出一种，就是好像希望你鼓掌的表情，你知道？然后就是，所以躁郁症的患者，就当他努力的把这个我很伟大的信念经营起来，他会觉得我就是世界之王，对不对？然后可是他这个信念经营起来的时候，因为这个辩论的动力加强这一坨，他很快又陷入沮丧，然后喜欢说我这个人不如死了算了，对不对？就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一点都不赞成躁郁症患者吃药，因为这完全是一个纯形而上的心理的问题，这个不需要吃药的，你强迫自己不可以做伟大的自己就结束了。什么意思？就是我低贱，我就低贱，我坏，我就坏，我没道德，我就没道德，就这样就结束。 承认。 对，就是跟拥抱自己的黑暗面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对不起，莹莹，你要中枪了，说又要讲你那个我是一个淫荡女人的故事。 不要，哎，别那么快。 不是，我跟你讲， 不是这里吧？ 不是，对不起啊， 我只是担心 不 时 是那个， 间而已。 就是曾经有一次莹莹啊，她上个男朋友跟她分手啊，然后。 10分钟哎， 对不起，她上个男朋友跟她分手，然后我就跟莹莹说，你不如趁这个机会啊，多去跟一些你的要好的男生朋友发生一点肉体关系好了，因为女生要吃饱才不会发花痴，发花痴看男人的眼睛是瞎的，会遇到坏男人。然后呢，莹莹就说：“叔叔啊，你这个样子讲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淫荡的女人耶。”我说：“如果……”你之前男朋友就没有把你喂饱，你现在性方面是饥渴着，然后你就憋着，然后继续让他饥渴，你就觉得你不淫荡了吗？所以你做或不做，你都是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淫荡的女人。你这个自我感觉不良好，我也没得医了。你只可以选择，你是一个吃饱的淫荡女人，还是一个吃不饱的淫荡女人。 对不对？就自我感觉不好、不良好的东西，永远不要跟他打辩论战，就放在那边，他就没能量了。你就可以想说，既然永远救不了，就不用救了。用怎么修都会坏的机器，就不要修。那你就会开始有一个新的余地去想说，哎，我到底要做什么会开心，对不对？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我也可以逛百货公司买衣服买得很开心，我也可以布置一个家布置得很开心，对不对？你再也不为自我感觉良好不良好头痛的时候，你就会很开心。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才是人的一个健康很重要的秘诀。因为我当年就是因为做中医这个事业做大了，然后开始引发这样的辩论战，然后造成自己的，因为这个伟大的自己跟有罪的自己的辩论战是最伤免疫力的，这个人会百病丛生的。那至于说你说有些病是不是什么外来病毒感染的，什么肝炎啊，什么艾滋病这种什么东西，我跟你讲，这东西都需要催发的。因为你想想看哦，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要套用到艾滋病的患者，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因为你知道，首先那种饥荒地带的人得艾滋病，什么湖南什么艾滋村艾滋病，那个不要算，那个是因为他的人生真的已经没什么意思了，所以赶快找个方法离开这世界，那不要算。但是文明世界的艾滋病是怎么开始的？那个开始的点一定是同性恋人权运动特别兴盛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就是西方社会啊，他的宗教观点认为什么同性恋是有罪的或什么东西，已经有一个有罪的自己先设定好了，然后他为了要抵抗这个有罪的自己，走上街头，然后说什么同性恋很骄傲，什么 gay pride 是不是？同性恋好骄傲，对不对？就是去伸张自己的权利。可是你在跟你的那个有罪的自己的信念系统打辩论战的时候，会非常强化你有罪的自己的那个信念结构，所以造成了这个辩论战的时候，你的免疫力一定存活不了了。所以呢，我才会要说，就是说人哦要健康，因为我们将来教到那个厥阴病，就是我们伤寒论最不好搞的第六条经厥阴病的时候，厥阴病有没有办法得到疗愈这件事情，非常关系到这件事。就是你如果自己里面还有那个好像努力要积功德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那种事情在发生的话，你的厥阴病没有办法好，就你的细胞它就是会吸住那个病，很奇怪。就是你说身体影响心灵，心灵影响身体，这件事情真的是血淋淋的在那里。那个细胞吸住病毒啊，把一下病毒吸到里面，变成那个人体内建反转录病毒啊，那个叫什么？一般医学上术语叫什么 ？H 什么 ？ERV 吧 ，Human Endogenous Retrovirus 这种东西。那个东西堆多的话，就会引发什么红斑狼疮这些东西。就是自我免疫攻击的问题。那其实这个自我免疫攻击的问题，其实在你的身体开始呈现出自己打自己的问题以前，你不觉得你自己跟自己已经打很久了吗？ 对， 对不对？那只是你自己跟自己打的一个具象化而已，是你心理延伸到身体。所以我常常觉得，在我心目中真正的疗愈是要去从疾病里面看到它透过肉体呈现出来的这个象征意义，而去搞清楚我肉体发生了这样的现象，到底意味着我内心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疗愈的重点，而不是吃药。对，不是吃药啊。那其实我之后还有一些话想讲，可是已经到45分钟了，所以我们就 你要讲45分钟就好，要到9:30吗？ 45分钟就好，不要超过。 好， 那所以就剩下一些闲话，我们下礼拜再来讲一堂课的闲话。因为这些关于心理跟疗愈之间的问题，我还有一些故事，小故事可以讲。然后讲完之后，我们再来上第一张卡片，什么《伤寒论》的提纲之类的，好不好？好，就这样。 谢谢。